接或間接襲擊警務人員。警方又說事件中有人用雨遮、伸縮棍和磚頭施襲，四名警員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外交部駐港公署回應美國國務院發表的2019年人權報告，發言人說美國的世界自由指數和法治排名都在香港之後，卻一再以國際人權法官自居，刻意美化在任何法治社會都絕不會容忍的打襲、搶燒等的極端暴力行為，無端詆毀依法止暴制亂的特區政府和警隊，混淆是非、顛倒黑白，是對人權和自由的褻瀆，對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天氣方面，預料現時影響廣東的東北季候風會在今日稍後逐漸被一股溫暖潮濕的海洋氣流取代。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和有薄霧，下午短暫時間天色明朗，吹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今晚轉吹和緩東南風。展望明日溫暖和有霧，隨後兩三日天色好轉，早上稍涼。現在的氣溫20度，相對濕度 90%。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332点，跌898点，总成交金额1,19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3点，跌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41点，跌2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3.6，跌14.8；阿里巴巴189.6，跌7.4。中国平安81.25，跌2.75；美团点评91元，系跌4.65；汇丰控股47元，跌1.65；建设银行6.31，跌1.4；小米集团11.04，跌6.8；盈富基金24.65，跌9.5；友邦保险68.65，跌3.35；工商银行5.24，跌1.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3，英镑9.96，瑞士法郎8.318，澳元5.011，加元5.64，新西兰元4.865，欧元8.7826。每百日元对港元7.4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64。日经平均指数报18,559点，跌856点。港金现价报15,130元，跌26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34.93美元，卖出1,635.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中环耀星街有道路工程，咁现时咧耀星街去翻上环方向咧慢线暂时封闭嘅，就系中环嘅耀星街有道路工程咧，现时去上环方向嘅慢线咧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而家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啦，元朗嘅平汇街咧，亦都系有路陷嘅。平汇街介乎妈横路啦，同埋元朗安宁路之间一段咧，全线仍然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 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灿烂过，哦，怎么一生都直着花光，回头连衣衫都着错，偏偏识过马路就到海角。你若遗忘叫我知，我又是海默默。不过你留在海旁，说风景里是我。 做阿芝與海默啦，人生去到一個年紀的時候，你有想想、啊、究竟幾多嘅回憶可以陪你走到最後？幾多嘅回憶又曾經流走過呢？ 再見，唔好怪我第一句就同你講再見，因為我真係專程嚟同你道別嘅。你唔讲嘢，净系听我讲嘢。嗰阵时个世界好安静，冇而家咁嘈。 衬得我特别之渣，特别开心。我记得同你睇日落，你会喺我耳仔边讲嘢，你讲得好细声，其实我一啲都听唔清楚。不过我好中意听你咁样同我讲嘢，以后再冇人咁样同我讲嘢，因为你话俾我知你要走。忽然间经过咗好多年，我再冇睇过日落。你同我去过的每一个地方，那些地方通通留在我心里面，我不会说我老了，我只是会说我在这里太久，时间耐了难免知道人总会慢慢地将过去淡忘，又会看着些东西无声无息地消失。我为什么要走？我先两日不知道在想什么，无端端走了去看日落，那个日落就跟我记得陪着你看那个样子一样。不过就算我怎样装出若无其事，我都没办法不承认我失去的嘢实在太多了。如果你记得翻我是边个，我知道你一定会好唔舍得我，仲会好挂住我。再见。 第一次听阿黎晓阳嘅《阿兹与海默》嘅时候咧，咁啊已经谂起呢一首嘅作品噶啦。来自关淑仪，加上的就是由李香琴，作品的名字叫做《三千年前》。老人家的回忆之后，年轻一代的回忆又是怎样的？介绍给你来自香港这位独立的音乐人，他的名字叫做 Triple G。 是青春的图像，穿校服在操场奔跑，年轻的模样追逐着光阴，追逐着你，而左转的分针刺痛着我，捉紧耀眼的时光，流逝的时光，吹干的汗，用力的撞，捧住一碗美意的汤，开始学习说话，因为改变的声线，擦伤的膝头得到经验，第一口初吻的尖叫，而风吹的犬面，我们有没有听见？想象白日梦的形状，用一首歌而感动，戴着耳机。平放每次的停岸，只有我向窗边的海平线凝望，青春的列车坐着梦，坐着痛，坐着我的十七岁，回忆的过去，回到过去，橡皮擦 头得到经验，第一口初吻的清洁而风吹的血面，我地有没听见？想象白日梦的形状，因一首歌而感动，带住耳机双手平放，每次的停岸只有我向窗边的海平线凝望。 讲的就是他自己一些回忆，新的这个派台作品，作品的名称叫做列车，还用的列车去到要比喻回忆的话，都有那么上下历练的了。应该我想过个问题挺得意的，就是呢，即是我们去到一个年纪，我们会觉得自己是长大的，但过了一个年纪之后呢，我们就会觉得我们不是长大的了，我们是衰老的。那个转折点在哪里呢？可能就是觉得自己不能够再有新的成长，不能够再面对一些新的失败，想找到的目标不能够再达成。 这身体发颓废几多天，慢了几多年，质问镜中的自己，你会否生气？赢过亦败阵，算太不幸。

这荒诞岁月里，抹干眼泪行下去，要凭两手擦身作举。有种爱超越限期成碎，便系你我内心交水。暴雨打，狂风吹，与你共进退。旧记忆，历史中会有着证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说，大部分资助小学的口罩储备量不足，已经向教育局反映，希望和本地生产商协商制造更多儿童口罩。张勇邦说，校长会早前和津贴小学议会合作，向300多间津贴小学发问卷，了解学校的口罩储备。结果发现，以每名学生每日用2个口罩计算，80%学校只是有3日以下的存货。他又说会尝试透过中联办联络内地口罩生产商，让更多儿童口罩可以来货到香港。教联会将会向中小学捐赠50,000个口罩和2,000支消毒搓手液，首批预计有500间学校受惠，每间可以获得100个口罩和2支300毫升搓手液应急。教联会话已经搜罗到130,000个成人和20,000个儿童口罩，除了赠送俾学校，会在网上以抽签形式出售，名额1,000个。教师会员每购买一盒50个口罩，教联会将会送出2包共20个儿童口罩，老师可以派发俾有需要的学生，亦都会送出1包抗疫包，转送俾学校工友同埋保安。教联会主席黄锦良话：，近日联络到商界有心人喺香港开设2条全自动化口罩生产线，下个月中投入生产。预计每日将会制造200,000个儿童口罩。泰国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路透社引述泰国卫生官员说，最新确诊的是11名泰国人，感染源头可能是一名香港游客，他们曾经在社交场合一起畅饮。报道又说，这一名香港游客是单独到泰国，已经离境。泰国传媒就引述副卫生部长在记者会上说，上个月21号，15名泰国人和多名来自香港的朋友在曼谷聚会，期间一起饮酒和吸烟。4日之后，其中11名泰国人出现发烧和咳嗽等的病征，他们去到医院求诊，其后证实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泰国至今有70宗病例，其中1人死亡，34人仍然留医，其余已经康复出院。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欧盟将会讨论美国限制英国以外所有欧洲旅客入境30日的措施。他在社交网络贴文表示，欧洲正是采取必要措施，限制新型冠状病毒扩散，避免更多人受到感染，以及支持对病毒的科研。米歇尔强调，必须避免对经济造成的损害。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当地星期五深夜起限制英国以外的所有欧洲旅客入境美国30日，贸易和货运不受影响。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有薄雾，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今晚转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温暖和有雾，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早上稍凉。现在的气温19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02点，跌931点，总成交金额1295亿1,000多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2923点，跌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41点，跌2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4.2跌14.2，阿里巴巴189.3跌7.7，中国平安81.25跌2.75，美团点评90.9跌4.75，汇丰控股46.9跌1.75。建设银行6.3跌1.5，小米集团11.02跌7，盈富基金24.6系跌1，友邦保险68.7跌3.3，工商银行5.23跌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2，日元103.61，瑞士法郎0.934，澳元0.645，加元1.378。新西兰元0.626，人民币6.986，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131。日经平均指数报18559点，跌856点。港金现价报15130元，跌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7.28美元，卖出1638.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挤塞车龙排到芜湖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提提大家啦，喺港珠澳大桥因为强风措施咧，而家主桥中快线嘅车速限制系降至每小时80公里，而慢线嘅车速限制咧系降至每小时60公里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6.9 想了解多啲小朋友嘅谂法，就要听实逢星期日朝早8至10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街上微笑着，却忘记了会疲惫。我挣的薪水刚好让自己放飞，撕开了一个月份，有一张纸白白浪费。原来成为了月光的阻碍，岁月两万正是为破碎。 No no no， 一直错过破了你涂开的玫瑰，一定是我们过得太狼狈。 Do we care？ care？ 是错过花的自由开的眼泪，一定是我们过得太狼狈。Hey, do we care about this place? Do we care about the things around us? 贪婪无惧的一成不变的过程，挥霍了每个肉身，挥霍每一口气，背着我 你个三点半钟之后嘅骚动音乐，我哋有王嘉怡残呢一张嘅 EP 嘅新嘅派台星座。都系一个问题嚟嘅，问紧你就系、是，其实你仲剩翻几多嘢咧？歌名叫做《月光族》，呢个嘅 terms 咧就真系每个月都洗晒自己嘅钱啦。但系佢想讲嘅唔系净系你。银行户口入面冇晒啲钱，而系你心灵上面其实仲剩翻几多钱呢？ It is if everyone dies alone. Does that scare you? I don't want to be alone. Sipping on a Sunday, couples holding hands on the runway. They're all posing in a picture frame whilst my world's crashing down. Solo shadow on a sidewalk, just want somebody to die for. Sunshine living on a perfect day while my world's crashing down. I just want somebody to die for.Sipping on a Sunday, couples holding hands on a runway. They're all posing in a picture frame whilst my world's crashing down. Solo shadow on the sidewalk, just want somebody to die for. Sunshine living on a perfect day while my world's crashing down. I just want somebody to die for. I just want somebody to die for.I just want somebody to die for. Does that scare you? I don't want to be alone. Pink lemonade sipping on the side. Couples holding hands on the road. They're all posing in a picture frame whilst my world's crashing down. Solo shadow on the sidewalk. Just want somebody. 揾嚟有 Sam Smith 嘅新 single。 I just want somebody to die for. 你嘅内心有几富足，其实有唔同嘅尺去度下嘅。有啲人会度嘅就系佢有几多嘅知识啦，几多嘅智慧啦。更加多人可能会量度嘅就系佢身边有几多个人呢。 Sam Smith 呢首嘅作品《To Die For》。头先嗰首歌就系希望可以遇到一个人。令到自己甘心去到牺牲自己都可以嘅。 食奄奄一息， 同样嘅情绪， 话我要安静， 延续到呢首嘅作品， 得寸却如反应， 都系讲孤单感嘅。 越麻木越盲目，即使心碎，明天继续安于舒适，习惯不变惋惜，就如心中的声音，安稳找不到慰问，手机分分钟更新，欣赏一对玻璃心。 张美亦有新的派台作品，新歌歌名叫做《情》。正为有很多原因的，身处一段爱情的关系里面，你可能很寂寞。刚才那首歌就是讲网上的世界，你觉得自己很寂寞。一个寂寞的人加上另一个寂寞的人，碰撞到这首歌的火花。 一口吐出了我， 陈雷的新作品，自己作曲今日填词，个感觉是干柴烈火，浸满晒酒精之后一辣，将积存已久嗰种嘅激情一次过燃烧起上嚟。飞到纽约嗰度录嘅呢一首歌，好有大都会感觉嘅呢首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不想回家》。至于跟住嚟呢首嘅作品咧，讲嘅都系火，不过系愿意为你赴汤蹈火。 自 Harry Styles 唱呢首 single。作品嘅名称叫做 Adore You。继续将呢个火越泼就越旺盛啊！去到四点钟之前，揾嚟有呢首都系啃嘢噶啦。嚟自 Aga 有呢首新嘅派台作品，嗰种痴恋嘅力度咧，乜嘢人都阻挡唔到。新歌 Mad。 来我电拍天面马路，披荆斩棘都拥抱。 泰国至今有70宗病例，其中一人死亡，34人仍然留医，其余已经康复出院。南韩过去一日新增114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是超过两个星期以来单日新增病例最少，累计7869人感染，66人死亡。另外，南韩宣布星期日零时起对来自法国、德国、西班牙、英国、荷兰五个欧洲国家的旅客采取特别入境检疫程序，入境前需要体温检测、填写健康申报表、 提供在南韩的住址和联系电话，以及下载程式、每日如实申报健康状况等。南韩已经先后要求来自中国包括港澳地区的旅客和日本、意大利和伊朗的居民和旅客进行特别入境流程。天气方面，预料现时影响广东的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稍后逐渐被一股温暖潮湿的海洋气流取代。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有薄雾，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今晚转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温暖和有雾，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早上稍凉。依家嘅气温20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94点，跌937点，总成交金额1,44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23点，跌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41点，跌25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62.8跌15.6，阿里巴巴188.8是跌8.2，中国平安81.25跌2.75，汇丰控股46.65跌2元，建设银行6.31跌1.3，美团点评90.8跌4.85，盈富基金24.75跌8.5，小米集团11.12跌6，友邦保險68.8跌3.2，工商銀行5.25是跌1.2。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72，英磅9.969，瑞士法郎8.322，澳元5.019，加元5.65，新西蘭元4.875，歐元8.7848。每百日元對港元7.49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9.835。日经平均指数报18,559点，跌856点。港金现价报15,190元，跌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9.36美元，卖出1,64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报告西铁线嘅消息。西铁线去红磡方向，介乎柯士甸站同尖东站之间啦，路轨发现裂痕。而家列车驶经柯士甸至到尖东站呢个路段咧，系需要减慢车速噶。西铁线来往红磡至到屯门站维持14分钟一班车，而来往南昌至到屯门站就维持7分钟一班车。西铁线去红磡方向的整体行车时间啦，系会多咗额外5至10分钟噶，请乘客啦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重复一次啦，就因为啦路轨发现裂缝，咁而家西铁线嘅列车驶经柯士甸至到尖东站嘅路段咧，系需要慢驶噶，整体行车时间去红磡方向啦，系会多咗额外5至10分钟，请乘客预留充裕嘅时间。另外一宗封路重开的消息，就是在元朗的平汇街路面下陷较早时。现在已经处理好了。平汇街介乎妈横路和元朗安宁路之间的行车线已经解封。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关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是大致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洗车、打蜡、做家务都是体能活动，可以促进健康。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找不到什么要搞到喊咁口啊？ 佢揾唔到自己啊。 如果天空海阔有你想追，离开伤心总会慢慢过去，情感怎可以自私，自舍的也别走错。少不免挫折唏嘘，时光深刻地呆录下证据，重新找得到自己，一生不要掉眼泪。重新找得到自己，一生不要掉眼泪。 阿 Frank 今次演绎剧集嘅歌曲《将剧中追寻到底嘅精神》新研至歌曲当中，作曲编曲张家成，填词张美贤，监制魏景云加上何哲涛。今日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郑俊宏《不要流泪》。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骚动音乐，骚动。骚动音乐里，骚动那位？呜，把收音机扭开，骚动音乐正在播。骚动音乐正在播。 翻嚟下昼四点十一分嘅骚动音乐啊！因为我哋会连线去台湾，继续又好为我哋介绍一张咧原住民音乐嘅电子音乐嘅专辑，而当中咧歌曲嘅温暖同埋爱咧，令我觉得同呢一首广东歌嘅作品系好接近嘅。简直佢系林欣彤啊！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亲爱的巨人》。 不想你沦为不雅，这伤口总会结疤。你曾是我的高山，怎么可以害怕？抬起头，融掉雪花。这一劫彷徨得无家，再袭来难令你跪下。声线仍然变得沙哑，若退缩会被同化。明日我是仰望你的花，红着眼看你当失于进退之间，要唱可一起唱。若心有痛苦，你别要避淡。红着眼看你，就生于冷暖之间。谁自闭于漫长夜晚？仍你是这类人，我未惯。强地回去，那坏人期待你落泪，不要怜惜掉进井水，让我这处下得对，原地再度壮大你身躯，红着眼看你当失于进退之间。唱可一起唱，若心有痛苦，你别要避淡。红着眼看你，就生于冷暖之间。谁自闭于漫长夜晚？ 作曲有洪家豪，填词有陈永谦，编曲监制都有 Larry Wong 嘅呢一首作品。林欣彤最新派台歌歌曲名称《亲爱的巨人》。 骚动华语乐坛， 今日同我哋连线嘅地方系台北。 骚动音乐华语音乐连线嘅部分啊，今日我哋嘅朋友有口岸，先同口岸打声招呼先。好啊，你好。 系啊，天后，大家好。 系啦，咁好开心啦，口岸翻嚟就会同我哋介绍阿爆呢位歌手。咁其实之前咧已经介绍过一首作品啦，同埋少少嘅背景嘅，咁同大家温习咗先啦，就系阿爆咧系台湾嘅排湾族啊，一个原住民嘅一位女歌手。咁咧佢就好想可以推广排湾族嘅语言，于是乎咧就做咗一张咧排湾族语言嘅电音嘅作品。咁点解系电子音乐呢？因为佢觉得即系要同啲比较年轻嘅一辈去宣扬、去宣传呢件事嘅时候咧，一定要用翻比较流行嘅音乐啦。于是乎佢就拣咗电子音乐底去做呢一张排湾族嘅歌。咁专辑名称叫做《母亲的舌头》啊。咁同埋更加令我觉得好感动嘅一样嘢咧，就系因为佢自己话自己本身唔系好擅长台湾族嘅一啲嘅语言，于是乎咧好多填词嘅工作，佢系俾咗佢妈咪去做，咁妈咪都好开心啦，自己个女儿有呢一样想做嘅嘢。实在好多好精彩嘅作品想同大家介绍，咁背后亦都有啲比较复杂少少嘅文化故事同大家分享。于是乎咧，今集咧继续有可安同我哋介绍阿爆呢一张专辑当中其他好出色嘅作品先。咁第二首咧，佢想介绍嘅系一首合唱嘅作品嚟嘅。 对，就是跟李英红一起唱嘅《无奈》。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这样专辑必听，真的是就是可能是我去年的十大歌曲之一，而且可能还可以排到前五。 哦，口岸好喜欢这首作品， 因为这首歌实在是对，就是可以先介绍一下，就是李英红这位歌手。如果我有就是国外的朋友来台湾玩，然后我带他去唱片行，我会指定他一定要买的专辑，就是这是一个非常能代表就是台湾文化跟现在台湾年轻人流行的一个样态，一个蛮重要的。 系，头先我就讲到话咧，即系李英宏，我哋之前咧，我同 Eric 都有同大家讲过呢个台北直直撞嘅嗰位嘅歌手啦，迪迪朗咁样，咁佢就话呢个实在太有台湾近几年音乐圈嘅一个文化潮流特色喺当中，所以佢真系好想介绍俾大家听啦。咁同埋呢一首李英宏同阿爆合唱嘅作品，佢都觉得系好惊为天人嘅，于是乎你听到口岸语气都系好激动嘅，于是乎即系将翻时间交翻俾你讲多少少啦。 李英宏他是一个就是台语歌手，那他这次跟阿爆合作很特别，就是基本上我没有听过，也可能是我还没听过，就是有原住民语跟台语一起就是融合在一起写歌词这件事情， 是 就是在这首歌已经是发生了。那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在歌词上如果不同的语言要写进来，最麻烦就是押韵这件事情。但这首歌不止它的韵脚什么，整个 flow 非常流畅，而且就是男女在对唱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歌词是有在呼应，就是互相对话的。那这首歌它到底在讲什么呢？它其实就是在讲说，因为其实原住民他们老一辈的人，可能爷爷奶奶或者是就是有点忌讳说自己的小孩就是未来跟汉人 看人也就是非原住民的台湾人、嗯、就是结婚这件事情、嗯、那这首歌无奈就是在讲这种无奈，就是可能一个原住民的女生跟一个就是一般汉人的男生他们就是谈恋爱，但是就是碍于家里的关系呢，他们并没有办法就是在一起走到底。那 台湾叫平地人嘛， 平，对对对，如果就是高山族跟平地人可以这样分。 是没错，剛才口安介紹啦，其實是一個都比較複雜的一個台灣的文化嚟嘅，即係大家都知道其實、台灣原住民是一批啦，咁佢哋會稱之為高山族，即係感覺上是住在山上邊嘅。咁、普通嗰啲都市人咧，台灣就會叫做平地人啦咁樣。咁可能喺原住民一啲老一輩嘅人心目中咧，原住民都係要嫁俾即係原住民係會啱啲，咁平地人就揾翻平地人啦咁樣。咁呢一首歌咧個故事咧就係、是平地人嘅李英宏爱上咗呢、這个高山族嘅即系原住民嘅阿爆，咁阿爆就拒绝佢，一个咁样嘅男女之间嘅故事啦。同埋比较得意嘅地方咧，就系李英宏，我哋之前介绍系台语歌手嚟噶嘛，就一个唱紧台语，一个唱紧台湾族，但系两种完全唔同嘅语言咧，摆咗喺一首都几听落系嗰种意乱情迷嘅嗰种嘅编曲嘅曲风底下，即系你会觉得系有啲传统同现代好碰撞嘅火花之余，亦都有一样好特别嘅地方，就系点样可以捉个韵脚啊！但系呢两种语言摆埋一齐，你竟然又觉得啊，其实个韵脚又捉得几好，又唔系好好硬意啦咁样。 我真的觉得他的歌词写非常厉害，居然可以这样台语跟原住民的语言对话。那除了歌词以外，他的编曲也超级新潮的。就是那个声音，就是有非常那种就是都会霓虹，就是充满夜生活的一种编曲的声音。 咁同埋头先好安都讲到嘅，即系 even 我哋系唔知道呢啲嘅文化背景都好啦。其实你就咁听呢一首歌，你听唔明嗰首歌词讲啲乜嘢，你唔系好知道嗰个文化背景。但是这首歌的旋律都是很可以捉到你入去那个氛围和那个、气氛当中的咯。 爸爸妈妈公你好你好，你的爸爸妈妈公家拜家拜，我陪你一起回老家了解了解，和我亲爱的爸爸一样，我有梦给你的朋友，要去拜访的礼物，爱吃冰冷甲烧酒。啊对啦，煞袂记你爸爸是林三伯，也是我爸啦，我嘛会当穿开关的关。 无奈呢一首歌之后咧，就要介绍另外一首阿爆呢张专辑当中嘅作品，就叫做《Thank You》。 咁当中都系有啲文化背景嘅内容咧，系会交翻俾孔恩介绍下先嘅。 就可以先讲一下，就是 gospel 这种，就是有点像唱诗般的这种文化，在就是西方的，就是流行乐的脉络里面，是在黑人音乐里面比较常见的。 是 是那所以其实，在原住民的音乐里面，就是听到黑人元素是感觉是两个离很远的文化，但是非常合理的。 嗯， 而且原住民很会唱 R&B 的歌手非常多，就好像他们天生就很会这件事情，很厉害。那所以就是这首歌 Thank You 这首歌，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以 gospel 为主的编曲，就是平地人来说，我们信仰基督教的比例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原住民信仰基督教的比例非常高。 Thank You 这首歌的内容就是阿豹就是集合了台湾族各种可以讲感谢的话，都把它编织在这个歌词里面，然后做出一首就是充满大爱的歌。 头先咧听好安介绍咧，就话都系一个台湾文化背景嘅因素，就系佢哋高山族啊，所谓原住民咧信奉基督教嘅比例其实非常之高噶。咁同埋即系可能去教堂啦，参加一啲嘅宗教活动啦，其实喺原住民嘅生活圈子入边都系一样非常之平凡嘅事情啦。咁大家普遍啦，即系even香港人啊，即系讲起原住民，可能我哋第一个嘅印象都系好识唱歌。咁呢样嘢其实都真系同呢首歌有啲关系啦，就系佢哋好多唱诗班都系好唱得嘅，即系大家想象下嗰种好似黑人音乐当中 gospel music 嗰种嘅福音歌，咁佢哋原住民当然都系唱得非常之好，咁嗰个风格咧其实直情有啲互通嘅状态添。咁于是乎咧，呢一首歌其实就系攞咗咁样一个文化背景，阿爆就组合咗一个好似唱诗班嘅一班原住民嘅一啲亲朋戚友啦，完成咗个 MV 嘅拍摄。咁佢哋就喺入边咧，将呢首 Thank You 即系用咗台湾族唔同嘅方式去讲多谢嘅呢一种文化，编成咗一首都几 gospel music 嘅风格。咁摆喺呢一张专辑当中去表达感谢。连续两集啦，我哋介绍咗阿爆呢一张最新嘅专辑《母亲的舌头》啊，好多谢口岸好充足嘅一啲嘅台湾原住民文化嘅一啲补充啦，同埋一啲歌曲嘅介绍。期待下一次啦，再听口岸我哋介绍其他好精彩嘅华语音乐。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就是头先一路讲的这首原住民很有 gospel music 风格的歌曲，歌曲名称叫做 Thank You。其实做呢两次连线之前咧，都同口岸倾过嘅，即系因为已经唔系台语歌咁简单，已经去到台湾族嘅语言啦。即系之前阿琼都讲过，我直情睇住 MV 对住咧，我都唔知边句打边句咁样。但系点解又真系好想介绍俾大家呢？除咗因为好认真嘅音乐制作之余啦，亦都想大家思考呢只碟背后嗰个语言保育嘅问题，相对于广东歌都系一样嘅。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西铁线柯士甸站和尖东站之间往红磡方向的路轨发现裂缝，列车驶经那个路段的时候要慢驶，港铁工程人员正在处理。现时西铁线来往红磡至到屯门站维持14分钟一班车，来往南昌至到屯门站维持7分钟一班车。西铁线往红磡方向整体行车时间多额外5至10分钟。港铁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说，大部分资助小学的口罩储备量不足，已经向教育局反映，希望同本地生产商协商制造更多儿童口罩。张勇邦说，校长会早前同津贴小学议会合作，向300几间津贴小学发问卷，了解学校口罩储备，结果发现以每名学生每日用两个口罩计算，八成学校只是有3日以下的存货。他又说，会尝试透过中联办联络内地口罩生产商，让更多儿童口罩可以来货到香港。在北京，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说，中方密切关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的形势，又形容现时疫情持续快速发展，中方对各国防控工作压力感同身受，愿意继续秉持公开、透明和对全球卫生安全和人民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加强和世卫组织有关国家和地区有效合作，为全球共同抗击疫情作出贡献。他又说，自疫情发生以来，中方举全国之力，采取最全面、最严格和最彻底的防控举措，为国内和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做好疫情防控准备，赢得宝贵时间。另外，米峰说，内地的疫情流行高峰期已过，新增发病的个案持续下降，整体疫情处于较低的水平，会继续将医疗救治放在首位，毫不放松，做好各方防控工作。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欧盟将会讨论美国限制英国以外所有欧洲旅客入境30日的措施。他在社交网络贴文说，欧洲正是采取必要措施限制新型冠状病毒扩散，避免更多人受到感染，以及支持对病毒的科研。米歇尔强调，必须避免对经济造成的损害。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当地星期五深夜起限制英国以外的所有欧洲旅客入境美国30日，贸易和货运不受影响。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早晚有雾。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至25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天色好转，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稍凉。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09点，跌922点，总成交金额152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3点，跌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41点，系跌2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3.6，跌14.8；阿里巴巴188.8，系跌8.2。中国平安81.35，系跌2.65；汇丰控股46.65，跌2蚊；建设银行6.33，跌1.2；美团点评90.8，系跌4.85；盈富基金24.65，跌9.5；小米集团11.1，跌6.2；友邦保险68.8，跌3.2；工商银行5.25，跌1.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2，日元103.61，瑞士法郎0.937，澳元0.645， 加元1.377，新西兰元0.627，人民币6.99，英镑对美元1.279，欧元对美元1.126。日经平均指数报18,559，跌856，港金现价报15,230，跌1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3.12美元，卖出1,644.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港铁嘅消息啦。咁由于西铁线柯士甸站同埋尖东站之间咧去红磡方向嘅路轨发现裂缝，咁而家咧列车驶经柯士甸至到尖东站嘅路段时候咧系需要慢驶噶。西铁线咧系维持正常非繁忙时间嘅班次，咁而家咧来往红磡至到屯门站维持14分钟一班车，而来往南昌至到屯门站咧系维持7分钟一班车。咁但系西铁线去红磡方向嘅整体行车时间咧会多额外嘅5至10分钟，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咁港铁嘅工程人员咧而家正系喺现场处理。之后同大家讲单意外，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有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挤塞，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就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有意外，一大挤塞。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交通系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近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嘅地区，唔好接触动物，唔好食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周 杰堂呢个你都啱，佢好似细你好多喎。 我思芬睇得出咩？ 咁其实睇唔出嘅，不过佢系细一啲。 咁我系咪真系冇行啦？ 有冇行位就唔知啦。不过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因为佢哋会讲子弟恋啊。By the way， 啊，杰堂你今年几大啦？ 关你咩事啊 ？On a Saturday night。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节调走你，人一切隔无距离。Just feel the music, 要得到位置。Turn the radio on RTHK.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骚动音乐。 就算多长，眼前一片空白，只有失望。 由夜晚瞓唔着觉开始嘅，先为你介绍一位 R&B 嘅女星，佢个名叫做 Julia 吴卓源啊。最新专辑叫做 Five A.M.， 讲嘅就系夜晚瞓唔着时候佢谂嘅一啲故事啊。第一首作品拣嚟，全世界的朋友都让我失望呢一首作品，够伤未啊？ 就不要再打这电话号码。就算预感我在挣扎，能做什么解答？说过要潇洒，却问爱去哪？要弄哭彼此才问我还好吗？你疲不疲乏？ 伤口太多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变得很麻木。 做感伤勇敢的感。 爱为何不敢伤，勇敢的爱不能模仿，这一次痛也不投降，受过伤早早收掌，一切如常。 有时候太多伤口的结果，就好像我们不介意人家再来伤我们，但事实又是不是真的这么勇敢呢？我就觉得不是咯，明明心里面是有很多伤口的嘛。如果凌晨五点都还未睡，我觉得有个好处的，就是很快就会天光了。 滋味我终于亲身体会，天崩地裂精疲力竭，灵魂不在身体里面，然而万岁万岁，终于和你有个了解。你一遍我一遍，我们的世界最好别再重叠，也别再回想那个太长太长的昨天，太多爱太多泪，别再这样浪费。不像搬个家那么方便，太多细节太多碎片堆在回忆那间房间，但是原来一点不去碰它就不危险。你没变我没变，我们到最后才弄懂这一点，人活着不就为了实现一个个心愿，好可惜我和你许了不同的愿。 几多人记忆当中的这一首作品，拣嚟 SH 的旧歌啊！ 天亮了，天亮了，地球又转一圈了。既然我还幸运的活着，当然要全力以赴去快乐。 全力以赴去快乐。 天亮了，天亮了，世界还是好好的，什么都是很渺小的。看太阳不是又升起来了。 名称叫做《天亮了》，收录在他们《我的电台》这一张专辑。刚才说天光之后一定会有新的希望的，因为成日都说新的一天来到之后应该是会有新的盼望在当中。跟着选择有林彦文的国语作品，收录在我很喜欢的林彦文一张国语专辑《Undergo》当中的这一首歌。 花落花落花开，有一只鸟在枝头离开，回来回来离开。 咗当中嘅歌好精彩之外啦，都真系神仙级嘅班底嚟噶。呢一首歌歌名叫做《最后》，作曲由李荣浩填词，由周耀辉，主唱系林义文啦，和音嘅部分啊，系岑灵仪啊。其实岑灵仪到帮手成只碟做咗好多和音嘅部分嘅。最后啦，歌词当中不断重复就是然后总有然后，然后会到最后。咁最后会有啲咩呢？最后会有新嘅希望。其实因为 Eric 同我咧都唔系嗰啲正能量宝宝嚟嘅，于是乎肯肯想同你讲啲希望嘅时候咧，系有一啲词穷嘅感觉嘅。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好快会好翻嘅，加油啊，努力啊，咁样咁好快几时到呢？我觉得其实应该系听日咯。咁你可能会问我点解会咁快啊？个听日唔系即系话瞓醒之后嘅听日。而是说其实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认真生活好今日的话，转过身之后你可能会发现每一日都好认真地消毒杀菌洗手戴口罩之后，好快听日会来啦。 这条路好漫长，时光逼着我们长大，好多话不能讲，只有把酒言欢的他。这世界说大不大，一生能有多少的失望，一人能装多少的希望。翅膀能够带我飞离这城墙，让我们都一样停不了对梦想的渴望，那就放胆一搏，再去闯一 生活好每一个今日，认真洗手戴口罩消毒杀菌，唔该。之后就好似呢首歌咁，相信听日会好翻。苏打绿作品 ，Tomorrow will be fine。 黑夜里的亮光， 翅膀。